给老伴儿吃、嗯。我说那您自己不吃吗？他说我身体好，我不用。其实我明白他是说不舍得，可着一个人吃、嗯。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就是让大家全民来吃海参。你像包括我们有朋友订购三组啊、四组的，你如果5310元专柜的价格，这90头，你要是买四组的话得花2万多。 对。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1380，你订四组才花多少钱？才5000来块钱。 就是一组的钱。 对，所以说有钱。没钱的话咱得会过日子、嗯、咱能省则省，今天是有优惠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囤下来。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秦的冷冻即食海参，一共是9袋，每袋是10根， 嗯， 然后每根呢是有30克，是一只大海参了， 嗯， 然后另外赠送给大家的是10袋沁州的黄小米， 嗯， 一共是1380块钱。 对，今天在专柜的话得要花到5000-6000，我们今天1380，但是是限时限量的。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活动的一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因为今年夏季气温过高，国内很多沿海城市的养殖参产量降低，所以预计今年秋参将面对货源短缺、价格上小涨的情况。第二呢，为了满足国内海参的需求，鲜芋仙厂家特别空运了一批地中海野生进口的海参，以应对市场需求。 说到这儿就不卖关子了，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的地中海深海自然生长的成年体野生海参，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考虑到大家的需求，现厂家决定每盒补贴1300，只要699元的直供价。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大兴区的刘女士说，我有点想不明白啊，为什么你们的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一盒呢？其实就像您了解的一样，野生海参呢是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没有养殖成本，再加上老外啊没有吃海参的习惯，他们只是提取海参的重要营养物质，所以呢我们才能做到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 是的，不需要人工投料，也没有养殖成本，而且为了保证海底的生态平衡，有着严格的捕捞标准和规定，没有成年的野生海参禁止捕捞，这才是鲜芋仙海参物美价廉的真正原因。 是， 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花699元，不仅可以带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这要是隔2天吃一头的话，能吃上3-4个月了，划算到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而且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订购海参，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所以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不要错打漏拨了。 嗯，既然说到了品质问题，那一定要强调一下，鲜芋仙海参的检测结果显示，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6克的16种的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可见鲜芋仙的海参就是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这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您都可以大胆 单的吃，而且呢说白了就是冲着纯进口的纯野生的又是15块钱一头的价格，您也应该试一试。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697的朋友订购三套，说父母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食物都要忌口，海参营养高而且低脂肪好消化又没有骨头，老人吃特别合适。6097的朋友订购两套，说马上就是节日了，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海参是养生食材，这年头啊送健康最实在。还有3418的朋友订购了四套，说楼上的李奶奶快90了，生活还能自理，听说呢每个月李奶奶的儿女们都会给她买海参吃。今天听到活动啊，一个月的海参才200多块钱，我也想买点给爸妈吃。 对呀，都说好习惯成就好身体，只有身体好了，生活才会更有滋有味儿。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元。如果您是全家一起吃的话，而且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营养健康更省心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4207的朋友说啊，之前就听说今年海参可能会涨价，看来是真的了。今天15块钱就能吃野生海参，那就订个五盒吧。4470的朋友说啊，我们家常年吃海参，难怪今年海参的优惠活动这么少，是因为没有货源了，那肯定要多囤点货。还有0031的朋友说啊，我儿子喜欢吃海参白菜饺子，之前一直是在抢购时间订的，现在国内海参这么紧张，你们不会涨价吧？ 我们是与地中海的海参厂家签署了一年的协议，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涨价的，但很多外在的环境和市场需求也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不过可以保证的是，您在抢购时间享受到的鲜芋仙的海参价格，那都是其他渠道不可能提供到的。 对， 现在起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699元就能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的海参花费才200多块钱。但是因为海参货源紧缺，市场价格随时会发生变化，所以提醒您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优惠。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个月200多块钱，往小了说是买几次水果钱，吃一顿烧烤钱，往大了说请办公室的同事啊吃一次下午茶都不够。但今天却能给全家人补充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您要知道啊，鲜芋仙海参光是氨基酸的种类就多达16种。比如说这个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等等，而且每百克鲜芋仙海参中氨基酸的含量是高达了53.6克。还有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所以呢，给全家人花上15块钱吃一顿海参小米粥、海参饺子，或者说海参豆腐煲，您还觉得贵吗？ 不贵。 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5846-7719-3521-0891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您拨打4007106108，花699元不仅可以带走一盒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给您。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 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谈一个心梗发病的风险。在心脏猝死的病人中间，与情绪剧烈的波动啊有关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常见，也就是说情绪激动啊会导致应激性的心脏受到损伤，出现心脏病。心梗多发生在冠状动脉中央硬化狭窄的这个基础上的，是由于某些诱因啊造成我们冠状动脉中央啊斑块啊破裂，血中间的血小板呢也是破裂，这个在斑块的表面呢聚集，就形成了这个血块，就是血栓。突然之间阻塞呢冠状动脉管腔，导致患者的心肌缺血坏死。另外心肌耗氧量啊这个时候剧烈的增加，你情绪受到了波动了，你说你听生气的，肾脏腺素也分泌正常了，同时心肌的耗氧量也在剧烈增加，你的心脏干嘛呢？你情绪一激动，心脏蹦蹦蹦跳吧，你脸都会胀得红红的，这个时候冠状动脉呢出现痉挛，也可以诱发啊急性心梗。所以说愤怒生气对于情绪变化呢是引发心绞疼心肌梗死这些冠心病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激动发怒这些情绪啊肠胃啊急性啊心肌梗死的一个诱因。情绪低落的时候啊心室壁的运动啊会慢慢的收缩下降，出现了功能发生障碍，会伴有呢舒张压的升高。舒张压呢可以快速上升到这个110-120毫米汞柱，甚至呢这个舒张压呀可以升到130-140毫米汞柱。咱们知道舒张压什么低压，你低压你能够升到130-140毫米汞柱，那当然很危险了。可是你这个时候生气的时候你还顾得上自己这个舒张压低压就升到那么高了，所以自己是毫无知觉。可见呢情绪压力呢对于人心脏的影响啊在某种程度上比运动时候啊更严重。 这个问题啊很明显的，女性呢尤为明显，激动啊可以使得交感神经是处于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这个兴奋状态啊就是升高了，体内的儿茶酚胺呢分泌啊就增多了，导致呢心率会加快，血压会升高，耗氧量会增大，或者呢是冠状动脉出现痉挛，那导致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啊，导致应激性的心脏受损损伤了，这样的呢症状和表现往往呢就是类似于急性的心肌梗死的发作，造成剧烈的胸疼、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冠心病的患者呢可以啊会立即的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人在愤怒爆发以后的话，两小时内急性心梗的发病风险呢比其他的时间段呢要升高 2.5 倍，愤怒的强度越高，发生了急性心梗的风险越大。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的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一个心脏的心肌的坏死，都有剧烈的而持久的胸骨后的疼痛，休息硝酸的脂类的药物不能够完全的缓解，可以并发心律失常、休克或者呢心律衰竭，可以危及到生命。所以说往往情绪剧烈的波动以后的话，有的人本身是心脏供血供氧不足的，到最后突然之间一下就倒下去，一下倒下去再也就起不来了。所以这个呢咱们千万要注意，有些急性的心肌梗死病人是由于激动、紧张、愤怒等剧烈的情绪啊变化呢诱发的，很多人血管内或多或少存在这个粥样硬化的斑块，它表面呢是一层的包膜，这个包膜很薄很薄的，包膜内呢含有呢脂质，这个凝聚的血小板呢这个时候啊可以啊破裂，粥样硬化的斑块在不破裂的情况下呀主要是堵塞血管啊造成的心肌供血不足，那么在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剧烈的运动或者是酗酒，还有一个是寒冷啊也有关系，寒冷的条件下，在这些情况下或者血压突然之间升高的时候，血流啊冲击了斑块，那么这个很薄的这个包膜啊就可以破裂，导致呢粥样硬化的斑块破裂形成了血栓，这个碎的块啊就能够在呀顷刻之间呢突然之间堵塞了血管，堵住了冠状动脉，就会切断对心脏的血液的一个供应。所以说发生呢心肌梗死的时候啊，咱们呢往往就是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情绪的变化，愤怒是发生心肌梗死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平时啊咱们应该啊尤其老年人咱们应该心平气和少生气，尽力的避免过度的紧张呢激动，还有呢一种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这些不良的刺激啊都应该避免，应该放松呢这个精神，对于任何事来啊这个坦然的持住，静坐闭目放松呢全身的肌肉，避免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对突发不能够忍受的一些胸疼持续不能够缓解，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就应该肯定的要考虑啊是急性心梗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更要保持镇静，卧床休息，吸氧，含硝酸甘油，连续的含了3片硝酸甘油，胸疼不能减轻，持续的超过20分钟，您可千万不能等了，赶快急救电话咱们上医院去了，否则就很可能在自己家里头就心脏啊会造成呢更大的一个危害。 所以说心梗发生的主要的风险，那么咱们老年朋友您千万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咱们情绪不能激动，你整个的情绪能够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不造成我们呢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斑块的破裂，那么也不造成血中间的血小板呢聚集到这个破裂的斑块的这个表面上头，哎，这样就减少这个血栓的形成。所以咱们说整体的咱们人到了老了，您应该知道很多的健康的保健的知识，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啊注意减少我们发生的心梗这个发病的这个风险。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咱们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人是对它情有独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好的吉祥啊长寿的一个象征，就把它叫做仙草瑞草。所以咱们就可以看看有很多的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建设上头啊，天安门城六前头的这个华表上头图案，就是这种人文，就是表示一种吉祥啊如意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祖先呢对于灵芝的历史啊是肯定是非常的久远的，在礼记跟吕氏春秋中间呢就有啊记载了，在古代的医学文献中间呢，除了提及灵芝的这些对药用的药的方面的这个价值以外，也把它作为一种啊提到是食品的食用。所以呢，灵芝是一个药食同源，同时呢，它在体内呢是起一个双向的调剂作用。祖先在认识和服食灵芝的过程中间呢，就肯定了这个灵芝的一些对人体健康的一些功效。那么加上现代的这个科学的研究的话，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论文，就反过来证明了古代的咱们这个对于灵芝的这些药性啊食性啊药食同源方面呢，就证明了它确实是能够帮助人体啊起到一个健康改善的这个作用的。那灵芝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的意外、睡眠不好的状态，哎，这些老年性的这些这个疾病，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的状况呢，哎，它就起个调理调理，起了调理作用以后呢，哎，往往是的老年朋友的健康状况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因为灵芝是药食同源的这个物品，性温微淡，能够滋补强壮，具有强心啊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的微循环，降血压，而且对于血压是一个双向调节，高血压能调节，低血压也能调节，同时它能降血脂，可以有效的预防血栓的形成，明显的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还可以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改善神经衰弱，咱们出现了老年人的失眠啊，失眠多梦啊，头晕啊，这些症状就可以改善。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实际上是起一个帮助啊你的这健康啊这个调理恢复健康的这个作用。降血压，那灵芝为什么可以降血压呢？那就从整体调节舒张因素和收缩因素的原因，增加了舒张的活性，减弱了收缩的强度，使得它呢重现高压低压能够恢复平衡。那么医学研究发现呢，因为咱们这个灵芝对它的研究可不是一时的，咱们祖先会研究，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科研的这个成果跟论文的发表的话呀，那么知道这个医学研究发现呢，灵芝呢可以使得大动脉的血压、小动脉的血压和毛细血管的血压呢显著的下降，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